ChinesePod.com. Liu 小姐，你的表现越来越好了。 谢谢，请问您贵姓？ 我叫周鹏，我的公司是这次比赛的赞助商，我很看好你。 谢谢周先生。 哎，别这样叫我，好像我很老。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 你为什么来参加选美？ 我主要是想宣传我的博客，可是没想到这个比赛最重要的还是选美，不是博客。 你很有想法，也很单纯，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。 可是这样很难生存下去。 谁说的？做自己最重要。 谢谢你的鼓励，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。 嗯，刘佳，你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 嗯。 你别怕，我不是花花公子，我觉得我们很谈得来，而且我想多了解你的博客。 好吧。